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 阿们。 耶稣爱你，我想你们都知道耶稣爱你，对不对？很多教会会写一个大的牌子，写耶稣爱你，也有像这样的贴纸会提醒我们耶稣爱你，这是真的。最有名圣经经文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那么世人一定包括你。神爱你，耶稣爱你。那么因为耶稣爱你，他会为你做些什么呢？约翰福音第三章说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甚至赐给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。约翰一书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因为上帝爱你，因为耶稣爱你，他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你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拯救你。这是个事实，也应该都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。感谢主，耶稣这么做也当然显示他对你我的爱。但是呢，如果耶稣对你说，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如果耶稣是这样对你说这个话，这个话会不会表示耶稣爱你？在今天的经文里，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对一个人这样说。并且我们的经文说，耶稣这样说是因为他爱那个人。怎么这么奇怪？那我们现在就慢慢看这段经文，我们也试着了解为什么那句话会表示耶稣的爱。好，第十七节说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首先，这个问题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个问题是很有问题的。这个人认为他就是可以靠他所做的事来承受永生，但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没有人做得到，我们只能从上帝白白地领受永生而已，就像我们上礼拜所听到的一样，我们绝对不能靠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来承受永生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回到这一点，但是我们现在继续看我们的经文。第十八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这样回答，或许包括两个含义。第一，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没有良善的。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是因为你相信我就是上帝吗？其实我就是上帝。第二，你认为你有办法靠你所做的事，靠你的良善来承受永生，但是实际上你只能靠上帝的良善，只有他才是良善的，你只能靠他非常良善地白白赐给你永生。好，接下来耶稣就愿意玩这个人的游戏，借着这个游戏呢，耶稣会告诉这个人，他如果真的想要靠他所做的事来承受永生的话，他会需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可以做得到。我们现在继续看第十九、二十节，在这里耶稣回答那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的问题，回答说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哇，太离谱了吧，他从小真的都遵守了吗？怎么可能吧，他是多么的骄傲，他根本看不出他自己的不足，看不出他自己的罪。但是就是在这时刻，我们经文接下第二十一节说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那么耶稣爱他是不是因为那个人有很可爱的地方吗？耶稣爱他是不是因为他真的从小都遵守了那些诫命呢？并且为什么耶稣爱他呢？当耶稣看他的时候，他到底是看到什么，并且为什么耶稣爱他？那么当耶稣看他的时候，耶稣肯定是看到他的罪，包括他骄傲的罪，也包括他爱钱财的罪。耶稣就是在看着一个罪人，一位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的罪人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耶稣为什么爱他呢？为什么耶稣爱我们任何一个罪人呢？我们很难了解，但是上帝的爱就是这么奇妙，他就是爱我们根本不配受到他爱的罪人。这个就叫做恩典，叫做怜悯。好，接下来因为耶稣爱这个人，他就跟他讲了下一句话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为什么耶稣会跟他这样讲，并且耶稣这样讲如何是表达他对这个人的爱呢？为了开始回答这两个问题，我想再问一个问题。因为上帝爱我们罪人，他最想要的是什么呢？他最想要就是我们罪人得救，永远在天堂跟他在一起。圣经这点很清楚。但是唯一的办法得救上天堂是什么呢？就是信靠耶稣基督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上帝那里去。但是信靠耶稣的意思包括你完全不信靠你自己，你不信靠你自己的善行，不信靠你自己的功德，不信靠你自己的修炼，你不信靠你自己的任何的什么事，你反而必须承认你是不可靠的，你做不到，你必须承认你是个罪人，你根本达不到上帝的百分之百的标准。那么你如果反而骄傲地以为你可以靠你的善行，你可以靠你遵守诫命来承受永生的话，因为上帝爱你，因为他要你得救上天堂，他必须先做什么呢？他必须先让你看到，强迫你承认你是做不到的，你是一位只能靠上帝怜悯的罪人而已。因此耶稣就告诉这个人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 耶稣知道这个人很爱他的很多产业，他爱他的产业过于他爱上帝，那么他这样就是违背第一条诫命。上帝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个人的神就是他所疼爱的产业。那么因为耶稣爱这个人，所以他一定要向他讲那非常精准的律法来定他的罪，强迫他承认他做不到，强迫他承认他是个罪人。因为他如果还是认为他可以靠他的善行，可以靠他遵守诫命来承受永生的话，他绝对就是承受不了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并且他如果认为他还是可以靠他自己的功德的话，他不会觉得他需要完全靠那唯一的道路，耶稣基督。耶稣有一次说，康健或者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灵魂有疾病的罪人，但是除非我们了解，除非我们承认这个事实的话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需要属灵医生耶稣来医治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所以耶稣就讲那句严肃律法的话，试着让这个又骄傲又爱钱财的罪人醒悟过来，承认他的不足，承认他的罪。那么有没有成功呢？有没有功效？至少那句律法的话好像开始在那人的心里面运行，让他好好地思考他真正的情况是什么。经文说，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这个人之后有没有向耶稣承认他的罪，求主耶稣怜悯他？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因为耶稣爱他，耶稣已经做了他必须做的第一步，向这个人传讲律法，为了强迫他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的罪。接下他就可以白白地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赦免和永远的拯救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也爱我们每一个人，这是肯定的。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，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比别人好，他爱你也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，甚至是一个每个礼拜来崇拜还奉献的基督徒。上帝爱你不是因为你任何所做的事，你就是没有办法赚得了上帝的爱。上帝爱你我这两位这几位的罪人，纯粹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爱。是的，我们很难了解，但是他就是爱我们这些罪人。那么因为他爱你，上帝首先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。接下因为他爱你，他也赐给你他大能的道，他的律法与福音。他的律法强迫你承认你是个罪人，接下他的福音使你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也白白地赐给你永生。因为上帝爱你，他就这样跟你沟通，请你注意听吧。好，因为上帝爱你，他现在就要先跟你讲，你是不是像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的人一样骄傲？你是不是认为啊，上帝应该喜欢我，应该爱我，我真的是一个相当好的人， 我承认有时候我会软弱，但是我尽量对别人好，也没有做什么坏事。上帝应该喜欢我。那么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太骄傲了，我们也忘记了上帝的标准要100%的完美。我们若要靠我们那样的善行，靠我们的功德讨上帝的喜悦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完美的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我们基督徒也还是罪人，是只能靠每天靠上帝怜悯的罪人。好，你另外是不是像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的人一样很爱钱财呢？你是不是拼命工作为了多赚钱，把这钱存在银行里面，现在因为钱蛮多，所以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，什么都不怕？那你如果这样想的话，你就是在爱，在信靠你的钱财。或者你的钱也许没有那么多，但是你想，如果我钱多一点，那么我就可以放松一点，事情一定比较顺利，我就是要现在专心好好的赚钱，辛苦一点。那么这样你还是在爱钱财。或者若回到我们的经文的话，耶稣叫那个人爱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虽然那个人如果那样做他还是不会赚得永生，但是我想耶稣真的要他变卖所有分给穷人跟随耶稣。那么上帝不是叫每一个人都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但是他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地分享他所给我们的，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帮助我们的家人，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，也帮助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那么这一点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做？我们是不是太爱钱财呢？好，上帝的律法有没有功效？我希望是。但是上帝不要你今天只有离开教会的时候是忧忧愁愁地离开，因为你知道你做得不够好。上帝要你现在重新在他的面前承认你的不足，承认你失败了，承认你的罪，承认你只能靠他的怜悯站在他面前，只能靠他的怜悯白白地领受永生。如果律法已经强迫了你不得不这么做，上帝接下要跟你讲福音。是的，耶稣爱你，他爱你这位罪人，你不配他的爱，但是他还是爱你。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当时赎买了你一切的罪，包括你现在有的太骄傲的罪，还有你爱钱财的罪。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善行来承受永生，但是耶稣白白地赐给你这礼物。这礼物当你受洗的时候，圣经说上帝那时候就给你披戴或者穿上耶稣基督，这个也就是信心，这个也就是上帝重生你的时候，你从水和圣灵生的。在我们今天经文里面，耶稣好好地看那位爱钱财的人，当耶稣看他的时候，他就是看到他的罪。但是今天晚上不一样，耶稣现在好好地看你的时候，他反而没有看到你的罪，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义袍，你所穿上的义袍，公义的袍子披在你身上。耶稣现在看着你就说，欢迎，欢迎，非常欢迎你进来领受 永生，你也就是这样白白地领受这永恒的礼物，是真的。耶稣爱你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阿们。